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随着种草社交平台的使用普及，越来越多的网民习惯在消费之前通过平台搜索别人的分享笔记来做产品功课，再决定是否购买。因此，越来越多的品牌方愿意找素人博主提供植入软广的伪素人笔记，这种情况正让种草平台成为韭菜平台。种草平台的素人广告是如何隐形的？素人博主植入广告的宣传行为到底如何定性？对于素人笔记种草带货的种种乱象，怎样填补漏洞？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在正式消费之前，通过平台来搜索其他人的分享笔记，了解相关的产品，再考虑是否购买，成为当下很多消费者的购物路数哈。不过，半月谈的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品牌方开始给素人博主提供植入软广的伪素人笔记，正让种草平台成为韭菜平台。那么，记者的调查发现了哪些问题？我们首先要连线的是半月谈这篇调查的作者程俊帝，他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俊帝，你好。 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想问一下俊帝哈，就是当时为什么想着要做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调查报道？ 首先就是因为在身边出现了一些就是素人博主接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根据我的调查，就是有了解到，就是有消费者在网上看到了这些比较夸张啊或者不实的这种推荐，相信了当中的这种种草的文案，就被相当于说是被这个品牌方割了韭菜，然后出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也当时也是想通过做这篇文章能够让大家对这方面引起一个重视，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做的这篇报道。 确实哈，我们看到就是这几年有很多这个种草社区被植入广告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多了。确实，就像这样的一些种草平台，很多人一开始其实就是想分享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然后大家一起共享。但是也确实在分享内容当中呢，看到了一些广告的身影哈，有的还比较隐蔽。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素人的概念哈，就是我们说素人广告，就是这里面这个素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素人博主其实就是区别于我们之前说的这些有专业的 MCN 团队的这样的职业博主，他可能相对于来说，我们比较直观的感受到就是他的粉丝数量比较少，然后就是并不是专业从事博主这个职业的，只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日常就是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种生活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喜好的这样的博主，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一开始他们确确实实是在分享自己的生活、工作或者学习，但是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到就是在他们的分享当中植入广告呢？比如说他们的收费怎么样，然后他们是怎么来跟这些广告商来合作的？ 就像刚刚您说的，其实就是这些博主呢，他一开始通过这种平台，然后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就会有一些品牌方，他会通过自己联系到这些博主，或者是通过一些渠道来联系这些博主。一开始呢可能是把一些产品免费的给这个博主使用，不给博主一些推广费，但之后比如说这个博主的他的粉丝就是不断的积累嘛，然后增加到一定的数额了之后，可能是会给一些推广费用的，但这个费用呢根据我的调查其实不是特别多，他的费用还是根据他的粉丝数量来看的。 我们看到很多平台上会有一些，比如说明星哈，会开自己的账号，还有一些不同行业的大咖，就是那种专业的博主。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就一般做广告，我们都是奔着流量去的嘛。那为什么就广告商会看重这个素人分享的广告效果？那比如说邀请素人来给他们做广告的这些商家，一般来说，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主要是现在品牌方呢，他想通过就是给素人博主联系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呢是想让就是更多的人能够试用到他们的产品，这也算是就是品牌方让消费者了解产品的一个渠道。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刚刚您说的，就是一些比如说头部的这种 职业的艺人或者是网红，他们接这个品牌推广，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而且他会有一些比如说专业的团队啊来对接，所以大家对于他们接广告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就算是就是见多识广，所以相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素人往往就会自带这种天然好感，虽然就是他的流量啊，比如说他的点赞啊，那个收藏转发的数量并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就是能够营造出一种就是大家都在用的这样的氛围，其实就是在明星给品牌打造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口碑或者是爆点，然后由素人再来营造就是大家都在使用的这种氛围，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但是就是我们在调查当中也发现啊，就是有一些三无的商家会通过这种渠道，就是钻了这种空子嘛，然后会制造一些比如说像容貌焦虑啊这种文案，然后通过一些比较夸张或者吸睛的这种修图效果，会诱导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去购买，就其实就是会对消费者的权益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损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比如说这类广告会哪种性质的广告会多一些？ 三无的产品就是根据我目前的就之前的一些调查吧，就发现大部分就是制造一些这种容貌焦虑的问题，跟现在的女性比如说我们聊到的一些减肥啊，还有这种变美医美方面的，这些方面的这种题材的，虚假类的广告比较多，就是还是因为就是容貌焦虑这个问题，然后利用就当代可能女生想变美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然后通过一些比较夸张的这种 P 图啊、修图啊这种效果，来让大家去购买这样子。 好，那我们也提到啊，就比如说像明星啊，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博主、一些大咖，他们在接广告的时候，肯定是对产品的内容或产品的质量，他是必须要有所审核的，因为毕竟他们有自己的粉丝，他们必须得注重自己的品牌哈。但是像素人，他可能就是我换一个马甲，我换一个账号，我再开始也可以，对吧？他本身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成本。就在你调查过程当中哈，比如说能不能给我们总结总结，这个素人在分享平台做这些广告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来体现广告的内容，有一些什么样的套路？ 其实比较常用的套路就是，可能一开始我会聊一些，比如说跟现代，或者是就是现在比较热点的这种话题，然后把这个用户给吸引进来，然后聊一些跟产品没有关系，然后到后面就是开始对这个产品进行一个无论是植入啊，还是这种什么功效的介绍啊，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可能会在自己的比如说图文或者视频的这样的内容里，多次露出这样的一个产品信息，就是他可能这个视频就是讲的并不是这个产品的事儿，但是他会在一些比较就是这种视频的就是个不同的位置吧，会露出这种信息，然后就是可能会让受众看到了之后，他就会在评论下面留言啊，进行询问啊，就说这个产品是什么什么，其实也是一种广告的内容的这种方式。 因为他这个可能讲一个故事哈，比如说减肥，就特别成功，然后放一些照片啊，一些视频，确实有的时候会让人非常的心动，然后下面可能就会有人问是怎么减肥的，然后他就会跟这个网友有个互动，可能是吃了哪种产品，这个也算是一种隐形的广告，对吗？ 是的，会有这种情况。 那么现在各方对于素人广告存在的这些问题哈，主要是有哪些担心？ 其实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素人博主广告这个事情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怕这其中会存在一些这种三无商家，然后他会通过就是这种渠道滋生这种灰色软广的这种产业链，然后通过一些虚假的宣传和这种不合格的产品，会对这个消费者身心产生一些无法挽回的这种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目前就是必须要正视的。而且同时就是素人博主接广告这个事情，其实包括品牌方投广告，我们是其实作为消费者了解到的情况，就是作为消费者其实大家并不是那么排斥，但是说你做了广告，你需要在你的内容上进行一个标识或标注，让消费者或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做广告，那你 就是其实大家是就是能够接受这种现象的。然后也是想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吧，大家现在担心的问题可能就是怕看了这种广告视频嘛，会担心自己说是不是买的不好啊，不好用啊，或者是不是产品有问题啊。所以就是也对消费者来说是要提高自己就是理性购物的意识吧，就千万不要因为过于冲动的去购物，应该去甄别一下这种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它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就千万不要就是被随便就带了节奏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对品牌方来说呢，就是无论是你把产品寄给博主试用，就是必须要尊重这个博主自己的意愿，同时就是也包括博主对于产品它的无论是正向还是负向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评价，就是说不能强迫这个我们的博主就说只说好话不说坏话这样子。然后对于博主来说可能首先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广告法的意识嘛。因为你作为一个就是自媒体的窗口来说，你既然你接了广告，你跟品牌方有了对接，那你就要对你的广告内容需要有一定的承担自己的责任，那么你就要在你的文案或视频当中或标志出来，或者是要告诉消费者或用户，你这是一条有广告信息的视频。然后同时就是对于这种平台吧，也是要就是进一步做好监管嘛，避免就是像一些不良商家他们会欺骗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存在，做好监管和监督的这样的一个职责。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哈，不管是博主还是平台都要有敬畏之心。好的，非常感谢俊帝带来的介绍，谢谢。 随着种草社交平台的使用普及，越来越多的网民习惯在消费之前通过平台搜索别人的分享笔记来做产品功课，再决定是否购买。因此越来越多的品牌方愿意找素人博主提供植入软广的伪素人笔记，这种情况正让种草平台成为韭菜平台。种草平台的素人广告是如何隐形的？素人博主植入广告的宣传行为到底如何定性？对于素人笔记种草带货的种种乱象怎样填补漏洞？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两位嘉宾参与节目的讨论，一位是北京怡和中宏律师事务所的卢云律师。卢律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新闻评论员李戈老师。李老师您好。 哎，陈伦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首先呢想请问一下两位哈，就是你们在买东西之前呢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去一些种草社区看看其他人购买了哪些产品，会去种草社区先种个草吗？卢律师。 啊，有啊，当然有啊。我记得最早应该是在旅游的一些平台上哈，那么希望就是去出行的时候去看一些这个其他人的出行的攻略，然后出行的一些笔记，然后作为自己参考的依据，这是最早。后来呢慢慢在网络购物上啊，包括去一些地方啊，或者是选购一些商品的时候，其实也会看。当然了，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它更容易这个让人接受哈，或者说看起来更有意思，它不像广告那么直接。那往往呢可能在这里边它会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啦，自己的经验的介绍啦，或者是告诉你需要注意什么了，然后或者是包括商品也好服务也好啊，它的优点是在哪儿啊，它的问题是在哪儿啊，其实做一个这个经验的分享，其实如果说它的这种经验分享是客观的真实的，其实对于这个消费者的选择来讲还是很有帮助的。 李老师呢，您会先去种个草吗？ 经历啊应该说是有的啊，但是你也知道啊，作为男士呢买东西呢不像女生啊或者女士，包括比如我夫人，这个他们是经常是成为一种日常的行为，买的更多。我虽然网上买东西的经历不是很丰富，但是呢类似的这种情形我也有，因为我很爱旅游，知道旅游领域中也有类似的互联网的社区也好平台也好，这个我在做旅游攻略的时候我都特别愿意看这些网上的一些想去的旅游城市或者旅游景点，我会看看相关去过的这些旅游的达人们他们写的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包括一些线路的具体的介绍，还有很细节的，你比如说这车票怎么买，酒店住宿住哪个酒店，价钱是如何，怎么选择。读完了以后呢，我们对于第一次去的景点的时候就有了一个似曾相识或者我已经去过的那种感觉。确实啊，经过实际的到访之后呢，再回头再想整个的这个旅游的过程，我就是在旅游网站看到的这种这个网友们啊，这个旅游达人们的这些介绍呢，对自己这次的 这个旅游出行在各个环节上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嗯， 那么由这个回想过来，咱们提到这个种草社区也好，种草网等等也好，其实它的性质跟那个穷游网马蜂窝上的那种旅游达人的那种文章的介绍完全是一样的。 嗯， 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说，情同此理，对吧？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而言啊，你在想买某项产品的时候，买某一项服务的时候，你先看看别人对这项产品和服务的相关的介绍，那么你从中啊获取一定的这个经验，然后呢，这是大大的有助于自己这次消费的决策。 嗯， 这肯定是好的。 嗯，看来这个李老师跟卢律师两个人的这个经历哈是差不多的，那么也会种草，然后这个种草最初始呢都是从一些旅游的这个网站或者是旅游的社区来开始的。再来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哈，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不一定是在这个专门的这种种草社区哈，可能有时候我们在一些购买网站 APP 上面买的时候，我们可能选择这个物品，我们也会看看下面大家的评价，对吧？这个其实都是来自于消费者的评价。 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其实确实还经常想去看一看哈，就是我买什么好，买什么不好，能不能看看别人怎么样啊，能不能抄抄作业啊。只不过说现在很多的这种这个经验分享的一些社区，可能会专门的有一些普通人，他们会带着这个广告的性质加入广告的性质来分享他们的一些经验，但这个经验呢，因为是收费了的，所以这个经验是变味了的。看的时候觉得很好，买下来可能觉得这个跟种草的这个经验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也知道，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社区的形成就是基于大家对于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说自己购买这个产品确实有一些心得，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这个种草是变了味儿的。那么想请教一下李老师，您觉得是什么就是让这些种草的社区变得不再那么单纯了？ 我觉得现在的种草社区变得不单纯，或者说叫变了味儿啊，主要的核心原因就是个别的商家破坏了种草社区最初形成的那个初心啊，破坏了相关的规则啊，甚至以至于造弄虚作假的这种行为啊。那么对这些现象，如果说细分一下的话，这种不当或者叫作假的表现具体形式大概有三类啊。第一个就是请人做宣传。他请人做宣传有点是这意思，比如说旅游社区那边我更熟悉，在那个旅游网或者说穷游网的这个平台上，有一些的旅游达人确实人家旅游经验丰富，而且呢很会写，表达能力很强，写的呢非常有个性化，而且呢介绍的也很实事求是，那么在网上呢他就形成了一定自己的粉丝群，就是很多人愿意看这些旅游达人经历描写，然后呢成为自己未来去同样景区的一个很好的参考。但有的时候旅游网站呢也能看到了这些旅游达人呢对其他那些潜在的旅游者的这种影响力，所以呢他有这种合作方式，就是请这些旅游达人下一个地点你还想去哪儿，然后你比如说再去哪儿，去哪儿以后，那好，我提供相应的这种费用的补助，双方是一种互相的兼得的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请人当枪手啊，说好话。那这跟第一个呢有点类似，但它并不完全一样，因为第一个呢它毕竟是旅游达人前往某一个地方，或者种草社区某一个消费者他去买什么东西，他只是说买完这个东西之后他来分享，那么如果相应的社区和平台看中了他的这种带货能力之后呢，给予他一定的回报，那这个双方大家都是各取所需。但是请人当枪手的话，那就完全是受雇于种草社区或者某个旅游网站，前往他指定的某一个这个景点，或者说某一个消费的产品领域，然后呢故意的去买这个东西，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所求。你拿人钱，拿人钱手短，你拿人钱你自然要说好话，那这个时候你的介绍啊，你各方面的这种经验的分享，你就变得肯定不再那么单纯了。那最后一个是最严重的啊，那就是完全的编造相关的消费的感受，然后虚夸相应产品的这种事实价值或者影响，那么这个呢就有点带有明显的欺骗的这个成分了。所以这三类的情况细分起来啊，我觉得它的程度不是很一样，但不管这三种情况呢哪一种情况，都跟种草社区最初成立那个初衷那个动机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当初成立种草社区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在买了一个很好的产品，很有特色的产品，或者说享受到了某一个良好的服务之后，有感而发，在这个社区里谈了自己这个经历，然后进而呢也给其他的一些潜在的消费者在交流的同时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成了变相的一个 商家的一个推注者，或者说一个广告员。那这样的话呢，就让这个种草社区自然是不再像过去那样了。 是的，就是像李老师刚才您说的第一种情况哈，大 V 哈，或者是旅游达人这种的话，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品牌的考虑，那么他的这种确实是说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是多少如果是说收费的情况下呢，也带有这个广告的这样一个嫌疑在里头。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来分享我的这个产品，我可能是不带品牌的，我可能只是告诉他什么型号的什么样子的产品，我在什么地方用更合适，但是可能他在现在在下面很多的评论里面，他会回复用户我用的什么品牌，用的什么品牌。一旦带上品牌的话呢，这个大多数哈就一定是广告商付了钱的。就是如果说这个经验是真实的话，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但是我们现在也关注到呢，就是包括刚才半月谈记者哈也提到了最近做的这个深度调查，就是发现啊，就现在各大平台流行的这种被称为素人广告，就是它的广告的内容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中间呢会夹杂着某一些品牌啊，其实有广告的性质。那就是想问问您，就是我们怎么定性现在各大平台非常流行的这种素人广告，这种种草广告我们能不能也认定它是商业广告，然后在这个定性的过程当中，在法律方面是不是存在着一些争议点，请教一下卢律师。 确实是存在一些争议哈，因为这种形式呢，最早的这个初衷呢，它就是一种个人的感受或者个人的一些分享，那它并没有说是一个真正的说我为了去推广，为了去形成一个广告或者是形成一个宣传的效应，其实只是说哎，在驴友们之间也好，或者是这个消费群体们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流和分享。但是呢，后来就渐渐的演变成，因为这种交流和分享它非常的引人关注，而且非常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呢就慢慢的变成了有一些这个软文，或者是通过一些写手啊，这里边甚至有一些利益上面的一些合同所进行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这种写法。但是这种写法本身它可能一方面呢，如果它是确实是客观真实的，可能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还是可以去认同的。但是如果说它在这里边已经掺杂了一些商业广告的推广行为，甚至说它的推广本身就不是客观和真实的，那这时候我们无疑要大打一个问号。那你的这种宣传它已经形成了广告的效应，那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宣传又与实际不符，那会不会对消费者，会对公众造成误导，甚至会不会构成欺诈？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事物，而且呢它是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呢在这个具体情况的界定上呢，大家会有分歧的意见。但是现在总的来讲呢，一种呢是完全个人的一种分享，我们不易把它认定为是一种广告。哎，我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宝妈我用了一个什么产品，哎，确实还不错，然后呢别人有希望这样的一些分享，那这种呢我们不易把它认定为是一种广告。但是呢有一些利益的这样的一些链条啊，通过一些利益的输送，然后呢形成一些文章软文，形成了种草，那么又通过这种一定的平台一定的方式去进行传播，达到一定的宣传的效应的话，那么这个就属于或者符合我们广告法所规制的这个广告的一个概念。那这种情况下，它不仅要受制于广告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同时呢其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虚假宣传、虚假广告以及对消费者造成的这个欺诈，其实也是需要有相应的责任承担的。 嗯，就是这个要看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利益的联系、利益的输送。那我们还要讨论，刚才讨论是个过程啊，我们再看一个结果，就是说有一些三无的产品见缝插针啊，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素人广告当中。那我们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说消费者因为种草了这类素人的广告，购买了相关的产品，如果说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不良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了问题，那么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这个里边确实涉及的主体也会比较多哈。一个呢是这个素人他本身，那他是一个广告代言的形式呢，还是说一个这个产品推销的形式呢，是一个推销员的形式呢，这个本身就会存在一些争议。第二个呢就是他所推销的这个不管是商品也好还是服务也好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渠道，那比如说他是跟平台去进行的这个签约，还是说厂家或者是商家直接以他作为这个不管是直播也好，还是说在一个特定的这个载体上所进行的这样一种宣传。所以呢在这个里边，可能某种情况下像素人有的还会有签约的这个 MCN 公司，那么公司对这些素人的管理是不是也有相应的责任在里边。 那么其实在整个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生态之下哈，它比我们传统的这个设计的主体要多得多。那哪怕就是在这个直播带货也好，还是说在这个网络宣传也好，你看既有出境的或者是人员或者是这个写手，那同时呢也有相关的平台，也有相关链接的跳转，还有真正的这个服务或者商品的提供者，那这里边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利益分成的主体。那么所以呢要界定责任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哈，就是消费者你很难去判断说这里边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商业合作模式，什么样的这个利益分成比例，什么样的互相的责任的承担，消费者是很难去界定的，因为它存在多种主体。但是呢我消费者，我作为一个这个交易的相对方来讲，其实我只需要认清楚我的合同的对方是谁，其实这个也是符合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哈，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最高法的这个相关司法解释里边所探讨的，就是这个文件中呢确实提出来了很多方案，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也要去考察这个不同主体相关主体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怎么去签署的，相关的责任去怎么界定的，但是这些并不能够成为他们去阻挠或者推脱消费者维权的这样一个依据哈。所以呢我们只需要依据这个，我们倡导哈，就是希望消费者不要去辨别那么多的主体，其实很多情况之下，特别是在这种软文啦或者是这种直播啦或者是其他的一种社交平台上，消费者很难去判断究竟服务的终端的提供者或者商品终端的提供服务者是谁，但是我至少能知道我在哪个平台上，我点击的是哪个链接。所以呢消费者应当，就是不管是哪个经营者哈，他应当向消费者告知提供服务的这一方是谁。那同时呢确实如果产生了一些链接的跳转，那么这时候呢也需要通过这个技术的手段去提醒消费者，这时候已经发生了跳转了，不在平台上了，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上了。那么同时呢要告诉消费者提供这个相关服务的这个发生跳转之后的经营者他究竟是谁，这样的话呢才去好进一步去界定究竟最终这个责任承担是谁。比如说他的产品、他的服务、他的虚假宣传行为，那就是各扫门前雪，谁的责任谁来承担。 嗯，就是其实可能在具体的案例当中承担方还不太一样。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李老师。作为这个种草社区呢，他们可能也面临着商业变现的这种压力哈，那怎么来做好这种平衡，然后呢怎么样来规范内容种草，这个对他们来说有着什么样的责任？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刚才我列举了三个啊，有让这个种草社区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单纯有点变了味儿的这个具体形式。但是这三个形式中后两个形式其实我们大家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管理方也好，平台也好，社区也好，也是比较容易能够屏蔽或者加以严管的。但唯有第一个有一点复杂。首先我们要说，无论是种草社区还是旅游平台，请一些这个平台中一些旅游或者消费的达人，在你正常的不影响你原有的这种诉求的情况下呢，双方展开一定程度的合作。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完全的说这是违规的，因为这就是如何寻找种草社区商业化与用户体验之间的那个平衡。我们既然要掌握这个平衡，就要给它赋予一定的这个权限。但这里头呢它的复杂点就在哪里呢，就是如果这个旅游达人或者消费达人他在正常的消费的时候，如果这是他自然的行为，就是你跟我合作给我的经济回报的，但是我不因你这个经济回报而按你规定的指派的方向去行动啊，比如说我买一个东西，我正常的就需要这个东西我才去买，而不是说因为你赞助了我才就去买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第二点呢，对于一些有自身的这种把控能力的这种达人而言，哪怕之间有一定的合作，但是我到了这个地方，我买了这个产品，享受了这个服务的时候，我还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非常的客观实事求是，我绝不因为有一定的经济上的回报就改变我的这种评价的标准啊，我不会说过分的溢美之词，更不会给你虚夸事实。我为什么说这种形式既可以接受又比较复杂呢？既然双方有了合作的情况下，你又是拿了一定的报酬的情况下，那这些消费达人还能不能实时的把控到自己的这种客观的尺度，这个就是比较难以判断的啊。如果能够形成这种既有一定的合作，基于我现在有的这种待客能力，很多人愿意看我的文章，给你个有利的影响，你看中了这一点跟我合作，那你不能够限制我自身的这种体验和我对这个产品和服务的客观的描述，你不影响我这个，这还是可以的。但怎么做到这一点，监管方、平台、社区怎么来衡量做到这个标准的，这个是它的难度所在。那至于后两点，我认为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 我觉得要想让种草社区他要想做到初心不改的话，就必须加强对社区内容这方面的严管。严管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他作为种草社区的运营方也好，管理方也罢，他承担着第一管理人的主体责任。出现的任何问题，那他作为平台和社区是逃脱不了干系的。既然逃脱不了，你必须严管，你不严管你就一定会担责。那么严管的第二层意义就是种草社区的内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种草社区本身也好，哪一个平台也好，它自身的生存问题也会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如果你负面的新闻太多了，那相关的我们国家有互联网现在的管理机构，那会对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处罚，甚至直接关闭你这个社区和平台。而且我们知道类似的种草社区也好，旅游的平台也好，其他的平台也好，同一领域中的数量相当不少，彼此之间它就本身存在着竞争。内容真实的那些平台和社区才能赢得相关管理机构的这种点赞，获得无论是网民也好还是消费者也好，受到这些人的欢迎。否则的话大家就会用脚投票啊，就不会再看你这个网站进入你这个社区了，那你自然呢也无法再生存了。那么严管的第三个意义呢，我认为就是商业化与用户体验之间要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平衡。还有一些具体的就是是不是可以规定所有的发帖者实名制，要对你所发之文负相关的责任。网上啊，社区并不是法外之地，不是说可以随便胡说八道夸大事实的。那么第二个呢，内容上要确保真实有效。那这方面呢，我相信社区平台都会有相应的规则能够出台。那最后那一点呢，我觉得要有相应的处罚手段和机制啊，无论是管理方对社区和平台的处罚，还是平台社区对发帖者的这种处罚，删帖警告等等啊，应该有相关的措施。那么是让这些作假者、蓄意制造混乱者或者夸大宣传者、误导者啊，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好的，那我们也看到哈，其实此前也有一些种草社区哈形成这个行业联盟，或者是形成了自律的公约。但是光靠素人本身或者说平台自身的这样一个自律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还是需要监管来发力。净化相关的一个市场，怎么样才是一些有效的办法？监管方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确实因为新的一些消费业态出现了之后呢，给这个监管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那么可能在目前的一些法律体系之下呢，可能确实认为这件事存在一些不妥，但是呢监管呢又找不到相应的执法的依据，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可能陆续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这个司法部门都在陆续的出台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和相应的司法解释，能够使最新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些新型的一些问题或者新型的一些模式，它能够在这个处理的时候有法可依。那么监管部门呢，我想无非一个呢是确实在司法部门出台文件之后呢，应当去做到这个有法可依，而且呢要必须要这个有法必依，那么按照相应的法律规范呢去进行一个执法的监督。那同时呢，现在确实在这个监管的领域呢，对于技术手段的要求是比较强的。那比如说在查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它可能需要通过一些后台的数据啊，或者是证据的保存啊，证据的封存啊。那你比如说像这个素人广告，它究竟是不是广告行为，它的这个广告的收入啊，包括它的平台之间的这种分配是怎么样的一个利益往来啊，包括它所进行宣传和推介的这个产品和服务本身，它的产品和质量是否能够保证啊，这些可能都是需要监管部门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去进行规制和完善的。所以呢，我想有法是前提，然后执法呢是按照这个法律的层面呢，执法呢是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这个规定去进行执行。那同时呢，可能对于在司法实践中，包括执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型的问题，其实可能也希望通过媒体呢去把这些问题呢去揭示出来，推进法律或者相关行政法规的落实制定和完善，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才能真正的起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是的，假种草对于他人造成误导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假种草当中呢还存在着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和服务问题，消费者受伤害会更大，因此急需制定相关标准和制度，把网络种草纳入监管之列，以便于消费者甄别，也便于有关部门进行有效监督，网络种草才能够规范化。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解读。